买定楼去英国，宏源海外物业投资帮到你。我哋有长期展销厅，有专人为你代办 BNO 5+1移民海外投资卖楼或租楼，一站式服务为你解决所有疑难。买机票仲有机会拎到优惠添，快啲打嚟6221-4438揾宋生了解详情啦。 大家好，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今日同大家见面。今日要讲嘅系政治就是谈论，英文系 politics is talk。今日嘅讲题系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自。嗱，呢句说话系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嘅《诏书》。今集嘅主题系绝勇骰字，绝勇骰字点解呢？绝就即系嘟起个嘴或者个聚拢个嘴唇去吸咁解，勇咧就系毒疮，骰咧即系奶或者甜，字就系痔疮。香港流行嘅潮语嘅捻字咧，可以讲系无处不在，例如穷捻、毒捻、道德捻、耶捻。连食肆都有火。 大家好，《说文解字》第一季将会喺逢星期五晚10点再度喺 My Radio 播出，而即晚亦都会喺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大家唔好错过啦。 嗰个捻咧系一样系名词， 而节目已经上架，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贯彻声嘶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唉，諗住即係撳住啊，唔好爆竊，但係講講下就又上頭，係嘛？咁但係咧，即係事實上，而家香港個情況惡劣到咁咧，有好多人要選擇離開香港。即係我哋唔係話寄予同情，我哋係應該要樂觀其成。即係喺中國嘅即係歷代好多文學作品咧，都有提到嗰個所謂家鄉國嘅呢啲觀念，家鄉國係嘛？個關係係咩咧？家個。即係基礎梗係家啦，家庭鄉，我鄉下，你邊度鄉下嘅係咪？係廣東人，我山東人，我天津人，跟住就係國，國係排到最後嘅，由個人到家，個人到家庭，到鄉下，到家鄉，到呢一個國家。對於我哋呢啲喺香港出世嘅人嚟講，喂，我哋原籍邊度？個意義不大嘅，大佬。雖然我哋呢代人都可以翻下鄉下啦，係咪？咁又個祠堂啊，俾共產黨拆咗，咁我哋起翻啲祠堂啦，咪做過呢啲嘢咯，咪就咁咯，係咪？鄉有冇鄉情啊？冇鄉情。如果我識講，我當然我識講學老話，識講潮州話，咁我啲同鄉，咁我哋會有鄉情，咁就因為個語言啊嘛。咁鄉嘅關係點樣嚟嘅？同鄉係點樣嚟咧？係咪？係咪由家開始，跟住就鄉係咪國係咪？咁點會國家就屌你啫？即係最主要嘅國家點會係一個目的嚟嘅？一定係手段嚟噶嘛？係咪？咩叫沒有國哪有家啫？係咪？日本仔打你嘅時候咪沒有國哪有家咯？今時今日屌你真係天下為中，咁都未打你啊，大佬係咪？你喺度講咩民族主義啫？係咪？即係有一句説話就叫做啊，即係外國人講嘅啦嚇，富林克林。Where liberty is, there is my country。或者我哋話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我的祖國；哪裏有民主，哪裏就是我的國家。咁我以前都有引用過孔夫子一句説話，即係呢個就喺呢個《論語》嘅《公冶長篇》裏邊嘅嚇。咁就話咧：子曰：道不行，乘夫浮於海。從我者其游魚，唔好當游魚喎嚇。 使老民之喜，此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嗱，呢段说话咧，头嗰段咧，特别系嗰头一句，即系孔夫子讲嘅道不行，成夫浮于海咧，我哋都成日讲嘅吓。咁其实成段咧就系佢嗰个即系讲呢个即系子路啊，后边嗰句吓。所以子路闻之，由即系由即系子路 ，OK 吓。佢話道不行，成夫浮於海。我嘅理想冇辦法推行啊！咁我咧就乘坐木筏啊，即係離開啊！咁邊個願意跟隨我嘅咧？咁啊，願意跟隨我嘅，從我者其猶如。咁跟隨我大概只有子路啦啩。咁嘅意思就係咁樣。咁子路聽咗之後就好開心啦！啊，個老師咁睇得起我係咪？咁然後孔夫子就話：猶也好勇過我啊！你勇氣就即係。比我仲要即係勇氣過人啦，我都比唔上啦，係咪？勇氣猶也好勇過我，即係你勇氣過人，我都比唔上。咁但係無所取材。嗱，講《論語》呢一段嘅時候，呢、這個無所取材咧，就即係有兩種唔同嘅講法嘅。一個咧就係即係，因為《論語》咧，你後面都有，即係後來都有人做注解噶嘛，係咪？咁漢朝嘅鄭元注咧就話。孔夫子是幽默的跟子路、啊、即開下玩笑是吧咁就不是说他才能不足、啊、无所取材即你是好勇啦有勇无才又不要误解了意思咁即是说呢其实他是跟这个子路开玩笑的。咁另外一个讲法呢就是这个呢一種講法就係話孔夫子佢都係有幽默嘅一面嚟嘅，係咪？咁但係朱熹嗰個講法咧，即係宋代嘅理學家朱子啊，朱熹個講法咧，就話個才字咧啊，無所取材個才，同身材嗰個才一樣，係咪？係古字嚟借用嘅。咁意思咧就係話，孔夫子都認為讚美呢一個子路嘅勇敢，但係話佢冇辦法去才度事理。呢個係。朱熹的解釋個才就咁，所以後來拗就拗無所取材呢四個字，係嘛？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咁我哋就用嘅就係用，即、就、係、是、我哋成日引用呢一段説話就係用呢個道不行，成夫浮於海。而家咪咯，係嘛？咁點解唔走得啊？係咪？道不行，成夫浮於海。咁揾第二笪地方道可行嘅地方咯，係咪？咁當然你可以講從政治嗰個角度嚟講啦，係咪？咁但你移民或者去第二啲地方住，係嘛？呢個係人權嚟噶嘛，係嘛？我哋有選擇居所嘅自由，選擇我哋即係要去居留嘅地方，每個人都有呢個自由選擇嘅權利噶嘛，係咪？我記得早幾年咧，李嘉誠曾經講咗一句説話：此心安處是吾鄉。佢就引用蘇軾嗰個講法。咁啊，此心安處是吾鄉。咁即係話，我個心即係覺得安樂嘅，或者我去到覺得平安嘅嗰度就係我鄉下嚟㗎啦。咁樣啊，就係我咁香港過去咪就係好多人此心安處是吾鄉嘅地方咯，係咪？咁呢個就係出自即係蘇軾嘅一首詞啦。佢其實用《定風波》呢個詞牌都寫過有幾首嘅啊。咁其中呢首就係、是。有啲人睇條標題都可能一嚿雲嘅，南海歸贈黃定國，是人遇良咁。問下呢度啊，我哋呢間房兩個年青人，兩個大學生，佢就一定唔識解呢條題㗎啦。我話俾你，一定唔識解呢個詞，呢個詞牌咧就係《定風波》，個題目咧就是南海歸贈黃定國遇是即係是人遇良咁。咁係咩意思咧？係嘛？咁呢個咧就係黃定國就佢老友黃公係咪？士人遇良就嗰個歌妓，遇良就係嗰個歌妓。OK， 其實成首詞咧就喺度讚美嗰個歌妓嘅。OK， 有啲人就睇到一嚿雲，就係讚美個歌妓嘅啊。咁啊，後屘有一句咧就即係第呢個詞嘅下一句。 即係嗰個萬里歸來顏如小微笑，笑時猶帶令回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到此心安處作是吾鄉。就係呢個歌妓搭呢一個蘇轼喺嗰個嗱，即係其實就喺一個飯局度啦，係咪？咁、那個侍酒嘅即係陪你飲酒嘅呢個御糧，我、這、呢個歌妓咁就揸得好靚嘅嚇。咁誒同呢個即係蘇轼之間嗰個互動啊，用我哋而家嗰個説話嚟講，咁蘇轼就讚佢嘅嚇，即係微笑啊，笑時猶帶嶺回香。咁就同佢講：喂，咁你而家嶺南其實唔係好地方嚟喎，呢度係嘛？咁然後呢位御糧咧，叫遊奴啊，就答佢：此心安處是吾鄉。咁其實呢個處心，此心安處是吾鄉，佢好簡單。正如我哋頭先講啊，即係 Where there is liberty, there is my country 一樣啫嘛。個意思係係咪？此心安處。這個就是我的家鄉，咁所以而家我哋離開香港嘅朋友，係嘛？你總之去到嗰笪地方，此心安處是吾鄉，就唔好覺得我而家做民族逃兵，屌啊！即係李永達咁樣俾人喺度羞辱佢，咁啊覺得哎呀，真係屌我離開香港啊，真係唔應該啊！我要留喺香港繼續奮鬥，奮條毛咩？點同佢鬥啫？而家點同佢打？你話俾我聽，點打？而家咁嘅情況，佢都癲咗，咁仲有癲咗嘅呢個癲咗嘅係一個政權，係咪？然后呢个政权有枪有炮，咪有警察有特务有国安，系咪？有军队，佢乜嘢都够胆做，系咪？咁你点同佢斗啊？而家系咪？咁你咪唯有揾一笪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系咪？然后摊长双眼睇佢点死，系咪？其实呢个此心安处是吾乡，咁有啲人就话佢。呢一首詞呢一句咧，除咗係嗰個歌妓咁樣答佢之外嚇，咁、佢自己寫咁佢先知係咪真係個歌妓咁樣講啦，係咪？咁但係亦都有個可能就係受呢個白居易一首詩所啟發，又或者嗰個歌妓受白居易嗰首詩啟發，又或者係蘇轼填呢首詞嘅時候受白居易嗰首詩啟發，嗰首詩就叫做《初城留別》，白居易寫緊首詩係咪？嗱，白居易就是唐朝人，蘇轼是宋朝人，咁我哋唔可以搞錯，好似嗰啲電視劇咁樣，屌你啫，係咪將個朝代都搞錯咗？唔可以，咁即係話白居易係早過呢一個蘇轼兩三百年嘅人啊嘛，係咪？咁啊，白居易嗰首詩係點講咧？嗱，我哋而家即係整咗出嚟啦，《初出城留別》啊，個即係初出。呢、这個其實叫做初城留別，應該就係、是、啊。咁啊，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勿言城東陌，便是江南路。揚鞭速車馬，揮手辭親故。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同蘇轼嘅此心安處是吾鄉，意思係咪一樣啊？係咪？我生本無鄉，你話我咩人咧？譬如我係香港人，咁你話我有鄉，屌我原籍係廣東陸豐大安鄉，咁但係我香港出世噶嘛，係咪？我記得我嗰陣時教書嘅時候，即係嗰啲新生入學咧，我要面試嘅，你明啊？咁填咗張表咧，其中有個籍貫。咁佢去填籍貫噶嘛，係咪？咁啊山，譬如你，喂你廣東啊，廣東呢、這個惠州啊，廣東佛山咁樣噶嘛，一個省一個縣咁，唔係話一個市咁樣寫噶嘛，通常都係係咪？咁我咪即係睇嗰張表，你填咗啲嘢，咁你就發現一樣嘢就係好得意噶嘛，係咪？咁我問個學生，你邊度人啊？佢話佢番牛人喎，屌你個番牛！咁佢填番禺嗰兩個字，大家知唔知番禺咧寫個番字噶嘛？番係咪？禺就曹禺個禺啊嘛。咁你讀咗個牛啊嘛，咪番牛啦，係咪？咁即係佢都唔知道我鄉下喺邊度，大佬。我哋呢一代嘅人，咁因為我哋接觸，或者我哋自己又讀歷史，唔係我何止即係知道鄉下喺邊度？我去過啊！ 同埋喂我族譜又有係咪？我個陸豐啊，即係我嗰條鄉嗰個由來嘅典故，喂遠志我又有啊，即係遠嘅歷史，我又有係咪？咁因為我哋係研究呢啲嘢，咁我先識啫。咁你一般香港出世嘅人，佢點知你咩陸豐又大安係咪？陸豐同海豐又有咩分別咧？係咪？咁嗰陣時嗰行政區域劃分同而家又有少少，又同而家又唔同嘅係咪？咁我哋去關注嘅，咁喺文化上，咁至少啊，我都會有啲歸屬感啊！啊，真係喂，我陸豐人喎，我海陸豐人喎，我學佬人喎，係咪？咁學佬其實唔係叫學佬，香港叫學佬啫嘛，係福佬。啊，福佬都唔啱，係咪？呢個係即係閩南語苦流，讀下。佢係學，佢係河洛人，河南河洛，河洛，跟住變咗福佬，咁去到香港變咗學佬，有個音誤，係咪？咁呢啲我哋研究，即係譬如話你閩南人、台灣嘅呢啲閩南人啊，漳州、泉州係咪咁嚟？我哋嗰陣時就全部都係河南落嚟嘅，喺廣東，即係呢啲海陸豐或者汕頭、汕尾，係咪？咁都有個典有喂有歷史噶嘛呢啲係咁好啦，你關心呢啲，咁你喺文化上你咪變咗可能會有啲咁嘅歸屬感喺度咯，係咪？咁講翻白居易呢個初成留別，後尾呢兩句我生本無鄉，心安處是歸處。咁同阿蘇軾嗰個《定風波》嗰首詞後尾嗰句咁嘅意思都係一樣。咁李嘉誠當年咧，就係講蘇軾嗰句：此心安處是吾鄉。啊，就唔係白居易嘅初成留別，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嗱，呢個咧，即係對於而家香港嘅逃亡潮咧，咁我哋又講下呢啲中國嘅文學作品啦，係咪？都希望對大家即係有興趣嘅有啲啟發啦。冇乜咁出奇嘅，老實講，係咪？揾一笪地方，喂，我可以安身立命嘅，咁咪得咯，係咪？咁而家實際情況，有啲人一家大細，咁佢為咩咧？係咪？又離開香港嗰啲親朋戚友，咁要去第二度，因為呢度真係唔可以留低。休息一陣。